资治通鉴卷第224，唐纪四十，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上。永泰元年闰十月乙巳，郭子仪入朝。子仪以灵武出赋，百姓凋敝，荣落未安，请以朔方军粮使三元陆四公镇之。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既死，请遣使巡抚河西及至梁甘肃瓜沙等州长史，上皆从之。丁未，百官请纳植田充军粮，许之。戊申，以户部侍郎陆四公为朔方节度使。四公披荆棘立军府，威令大行。己酉，郭子仪还河中。初，剑南节度使严武奏将军崔干为利州刺史，使蜀中心乱，山贼色路，干讨平之。吉武再镇剑南，录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以求干。献诚使干以己自解，亦武。武以为汉州刺史，使将兵击吐蕃于西山，连拔其数城，攘地数百里。武作七宝鱼迎干入成都以宠之。武轰，行军司马杜季之军府事，都知兵马使郭英干英义之弟也，与都虞后郭嘉林共请英义为节度使。干实为西山都知兵马使，与所部共请大将王崇俊为节度使，会朝廷以除英义。英义由是贤之，至成都数日，即诬崇俊以罪而诛之，召干还成都。干此已被吐蕃，未可归。英义愈怒，决其溃降以困之。敢转徙入深山，英义自将兵攻之，声言助干据守。会大雪，山谷深数尺，士马冻死者甚众。干出兵击之，英义大败，收余兵，才及千人而还。英义为政言暴骄奢，不恤士卒，众心离怨。玄宗之离蜀也，以所居行宫为道士观，仍铸金为真容。英义爱其竹树茂美，奏为军营，因洗去真容，自居之。干宣言英义反，不然何以洗真容自居其处？于是率所部5000余人袭成都，新寺战于城西，英义大败。干遂入成都，屠英义家。英义单骑奔简州，蒲州刺史韩诚杀英义，送首于干。琼州牙将薄茂林、泸州牙将杨子林、建州牙将李昌挠各举兵讨干，蜀中大乱。干魏州人也。化元令顾尧上言，元在子伯和等招权受贿。12月戊戌，尧作留锦州。自安史之乱，国子监侍堂颓坏，军士多借居之， 既久消心上言，学校不可遂废。大历元年春正月已有，敕复补国子学生。丙戌，以户部尚书刘晏为都畿、河南、淮南、江南、湖南、荆南、山南东道转运长平、铸钱、盐铁等使。侍郎第五旗为京畿、关内、河东、剑南、山南西道转运等使，分理天下财富。周至光至化州，亦骄横，召之不至，赏命杜免从张献城于山南以避之。至光遣兵于商山邀之，不获。至光自知罪重，乃拒亡命无赖子弟，众至数万，纵其飘掠以悦其心，善留关中所漕米二万斛，藩镇贡献，往往杀其使者而夺之。二月丁亥朔，侍殿于国子监，命宰相率常参官、于朝恩率六军诸将往听讲，子弟皆服诸子为诸生。朝恩既贵显，乃学讲经为文，仅能执笔便章句，虽自谓才兼文武，人莫敢与之抗。辛卯，命有司修国子监。原在专权，恐奏事者攻结其私，乃请百官凡论事，解先百长官，长官百宰相，然后奏文。仍以上旨谕百官曰：蔽日诸司奏事繁多，所言多谗毁，故为长官宰相先定其可否。刑部尚书颜真卿上书以为：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，今使论事者先百宰相，是自掩其耳目也。陛下患群臣之为谗，何不察其言之虚实？若所言果虚，宜诛之；果实以赏之，不务为此，而使天下为陛下厌听览之烦，托此为辞，以色见证之路，臣妾为陛下惜之。太宗著门司事云：其无门及人，有急奏者，皆令门司与帐家引奏，无得关爱，所以防拥蔽也。天宝以后，李林甫为相，身及言者，道路以目，上意不下待，下情不上达，蒙蔽阴污，足成性属之祸，灵仪至于今日，其所从来者见矣。夫人主大开不讳之路，群臣犹莫敢进言，况令宰相大臣采而易之，则陛下所闻见者不过三数人耳，天下之事从此浅口结舌，陛下见无复言者，以为天下无事可论，是林甫复起于今日也。昔林甫虽擅权，群臣有不知宰相则奏事者，则托以他事，因重伤之，犹不敢明令百司奏事解先百宰相也。陛下倘不早悟，建成孤立，后虽悔之，亦无及矣。再闻而恨之， 奏真卿诽谤，以为贬峡州别驾。己亥，命大理少卿杨继修号于吐蕃。壬子，以杜鸿渐为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副元帅，剑南西川节度使，以平蜀乱。以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马林兼滨宁节度使，临以段秀实为三使都虞后，足有能引弓重240斤者，犯道当死。临欲生之，秀实曰：“将有爱憎而法不依，虽韩鹏不能为礼。”临善其意，竟杀之。临处事或不重礼，秀实立正之。临有时怒甚，左右站立。秀实曰：“秀实罪若可杀，何以怒为？无罪杀人，恐涉非道。”临拂衣起，秀实徐步而出。良久，临置酒召秀实谢之。自是均州市皆自秀实而后行。临游市在滨宁，声称书美。癸丑，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剑南东川节度使，琼州刺史薄茂林为琼南防御使，以崔干为茂州刺史，宠西山防御使。三月癸未，献诚与干战于梓州，献诚军败，仅以身免。荆节皆为干所夺。夏五月，河西节度使杨修明徙镇沙州。秋八月，国子监丞丁亥侍殿。于朝恩执意升高座，蒋鼎复素以击宰相。王进怒，原在宜然。朝恩谓人曰：“怒者常情，笑者不可测也。”杜鸿渐至蜀境，闻张献诚败而惧，使人先答意于崔干，许以万全。干卑辞众禄以迎之。鸿渐喜，进至成都，见干，但皆以温恭，无一言则其干纪。州府事悉以委干，有硕见之于朝，因请以节制让干。以薄茂林、杨子林、李昌瑙各为本州刺史，赏不得已从之。人吟以干为成都尹、西川节度行军司马。贾臣以于朝恩行内事见，判国子监事。中书舍人京兆长衮上言：“成君之任，当用明儒，不宜以患者领之。”丁未，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。京兆引离干自南山引涧水穿曹渠入长安，恭敬不成。冬十月乙未，上生日，诸道节度使献金帛、器玩、珍服、骏马为寿，共值民钱24万。长衮上言以为：“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，必取之于人，敛怨求媚，不可长也，请却之。”上不听。京兆尹第五旗 十一税法，民苦其众，多流亡。十一月甲子，日南至，设改元，西亭十一税法。十二月癸卯，周志光杀陕州监军张志斌。志光素与陕州刺史黄甫温不协，志斌入奏事，志光管之，志斌则其部下不肃。志光怒曰：仆固怀恩不反，正有汝辈击之，我亦不反，今日为汝反矣。赤下斩之，挛食其肉。朝士举选人，为志光之报，多自同州窃过。志光遣将将兵邀之于路，死者甚众。戊申，赵家志光检校左仆射，遣中使于元先持告申受之。志光谩骂曰：志光有大功于天下国家，不与平章事而与仆射，且同化地狭，不足斩才，若亦以陕国商夫方五州，庶有可耳。引隶属大臣过师，且曰：此去长安百八十里，志光夜眠不敢书足，恐踏破长安城，至于挟天子令诸侯，唯周志光能之。原先鼓励郭子仪屡请讨志光，尚不许。郭子仪以河中军食常乏，乃自耕百亩，将校以事为差，于是士卒皆不劝而耕。是岁，河中也无矿土，均有余粮。以陇右行军司马陈绍游为桂管观察使，绍游亳州人也，为吏强敏而好贿，善结权贵，以事得进。既得贵州，务其道远多仗力，宦官董秀掌枢密。绍游请岁县五万民，又纳贿于元载子仲武，内外引荐。数日，改宣西观察使。二年春正月丁巳，密召郭子仪讨周志光。子仪命大将浑监李怀光军于魏上，志光麾下闻之，皆有离心。即位，志光大将李汉会自同州率所部降于子仪，壬戌贬志光李州刺史。甲子，华州牙将姚怀、李延俊杀志光，以其首来献。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，以收华州为名，率所部兵大掠，自潼关至赤水200里间，才蓄殆尽。官吏有一指或数日不食者。己巳，至潼关镇兵2000人。壬申，分剑南至东川观察使，镇遂州。二月丙戌，郭子仪入朝，上命元载、王进、于朝恩等护置酒于其地，一会之费至10万民。上礼重子仪，常谓之大臣而不明。郭爱常与升平公主争言，爱曰：如以乃父为天子爷， 我父薄天子不为。公主会，奔车奏之。上曰：此非汝所知，彼诚如是，使彼欲为天子，天下其汝家所有也。未欲令归。子仪闻之，求爱，汝待罪。上曰：彼宴有之，不吃不笼，不作家翁，而女子闺房之言，何足听也？子仪归，帐爱数十。夏四月庚子，命宰相于朝恩与吐蕃盟于兴唐寺。杜鸿渐请入朝奏事，以崔干之西川留后。六月甲戌，鸿渐来自成都，广为贡献，因圣臣厉害，渐干才堪继任，上义务姑息，乃留鸿渐复之正事。秋七月丙寅，以干为西川节度使，杜季为东川节度使。干后连一路权贵，原在卓干地宽至御史中丞，宽兄沈至给事中。丁卯，于朝恩奏以新所赐庄为张敬嗣，以资张敬太后名符。于是穷壮极力，尽都市之财不足用，奏毁曲江及华清公馆以己之，费于万亿。魏州进士高颖上书略曰：先太后圣德，不必以一嗣增辉，国家永图，吾宁以百姓为本，舍人救嗣，何福之为？又曰：吾嗣犹可，吾人岂可乎？又曰：陛下当卑公事，以夏禹为法，而崇塔庙，种梁武之风乎？又上书略曰：古之明王积善以致福，不废财以求福，修德以消祸，不劳人以攘祸。今兴造急促，昼夜不息，力不逮者，随以崩弛，愁痛之声盈于道路，以此望福，臣恐不然。又曰：陛下回正道于内心，求威助于外物，训左右之过计，伤皇王之大由，臣切为陛下惜之，皆寝不报。十，上号慈寺，未甚众佛。原在王进、杜鸿渐为相，三人皆号佛。进尤甚，不时昏血，与鸿渐造寺无穷。上常问以佛言报应，果为有无？再等奏以国家运作灵长，非素之福业，何以治之？福业已定，虽时有小灾，终不能为害，所以安史悖逆方赤，而皆有子祸。仆固怀恩称兵内务，出门病死，回纥吐蕃大举深入，不战而退，此皆非人力所及，岂得言无报应也？上由是深信之，常于晋中犯僧百余人，有寇至，则令僧讲人王经以攘之，寇去则后加赏赐。胡僧不空， 官至清涧，爵为国公，出入进榻，侍仪权贵，经积良田美丽，多归僧寺，敕天下无得垂叶僧尼，造金阁寺于五台山，铸铜涂金为瓦，所费巨亿。进几中书符牒，令五台僧数十人散之四方，求利以迎之。再等每世上从容，多谈佛事，由是中外臣民成流相化，皆废人事而奉佛，正行日闻矣。八月庚辰，凤翔等到节度使、左仆射、平章事李抱玉入朝，故让仆射，言辞却至，上许之。癸丑，又让凤翔节度使，不许。丁酉，杜鸿渐犯千僧，以实属无恙故也。九月，吐蕃数万众为灵州，游记至攀援一路，召郭子仪自河中率甲士三万镇泾阳，京师戒严。甲子，子仪一镇奉天。山辽县贵州，主刺史李良。冬十月戊寅，朔方节度使陆四公破吐蕃于灵州城下，斩首二千余级，吐蕃隐去。十二月庚辰，盗发郭子仪复种，捕之不获。人以为于朝恩素误子仪，以其使之。子仪自奉天入朝，朝廷忧其为变。子仪献上，上欲及之。子仪留涕曰：“臣久将兵，不能进报，军事多发人种。今日及此，乃天谴，非人事也。”朝廷乃安。是岁，复以镇西为安西。新罗王献英族，子前运立。三年春正月乙丑，上姓张敬嗣，度僧尼千人。赠建宁王谭为齐王。二月癸巳，商州兵马使刘洽杀防御使殷仲卿，寻讨平之。甲午，郭子仪见无故军中走马，南阳夫人乳母之子范进，都虞后杖杀之。诸子泣诉于子仪，且言都虞后之横，子仪斥遣之。明日，以事欲辽左而叹息曰：“子仪诸子皆奴才也，不赏父之都虞后而惜母之乳母子，非奴才而何？”庚子，以后宫独孤氏为贵妃。三月乙巳，朔，日有食之。夏四月戊寅，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以及举从父弟右羽林将军献公自带，上许之。人寅，西川节度使崔干入朝。初，上遣中使征李密于衡山，既至，复赐金子，谓之作书院于蓬莱殿侧。上食邑汉山，聂具过之。自己舍以上 及方阵除败，军国大事，皆与之议。又使于朝恩于白花屯为密作外院，时与亲旧相见。上欲以密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，密故辞。上曰：“机务之繁，不得晨曦相见，诚不若且居密近，何必属赤然后为宰相也？”后因端午，王公非主各献服丸，上谓密曰：“心生何独无所献？”对曰：“臣居晋中，自今至旅皆陛下所赐，所余为一身耳，何以为献？”上曰：“朕所求正在此耳。”密曰：“臣身非陛下有，谁则有之？”上曰：“先帝欲以宰相屈卿而不能得，自今既献其身，当为朕所为，不为卿有矣。”密曰：“陛下欲使臣何为？”上曰：“朕欲卿食酒肉，有世家，受禄位，为俗人。”密泣曰：“臣绝力20余年，陛下何必使臣挥其智乎？”上曰：“弃复何意？卿在九重之中，欲何之？”乃命中使为密葬二亲，又为密娶卢氏女为妻，资费皆出县官，赐地于光福坊，令密数日宿地中，数日宿蓬莱院。上与密欲及齐王坛，与后家包赠，密请用齐靴故事赠太子。上泣曰：“吾弟守建灵武之意，成中兴之业，其薛岂有此功乎？结成忠孝，乃为谗人所害，向使尚存，朕必以为太帝，今当重以帝号，成无素志。”乙卯至，追谥坛曰承天皇帝，庚申葬顺陵。崔干之入朝也，以帝宽为留后。庐州刺史杨子林率经济数千乘虚突入成都，朝廷闻之，加干检校工部尚书，赐名宁，遣还镇。六月壬辰，幽州兵马使朱熹采、经略副使昌平诸此，此地涛共杀节度使李怀仙。熹采自称留后。闰月，常德军节度使李宝臣遣将将兵讨熹采，为熹采所败，朝廷不得已诱之。庚申，以王进领卢龙节度使，丁卯，以熹采领幽州留后。崔宽与杨子临战，硕不利。秋七月，崔宁妾任氏出家财数十万，募兵得数千人，率以击子临，破之，子临走。已亥，王进入幽州，朱熹采胜兵严备以逆之，进厌然而行。熹采营业甚功，进夺终不可治，烙军寻余日而还。 回纥克敦族。庚辰，以右散骑常侍萧新为调剂使。回纥廷节新曰：“我于唐有大功，唐奈何失信，是我马不时归其职。”新曰：“回纥之功，唐已报之矣。仆固怀恩之盼，回纥助之。与吐蕃联兵入寇，逼我交击。即怀恩死，吐蕃走。然后回纥拒而请和，我唐不忘前功，嘉惠而纵之，不然匹马不归矣。”乃回纥复曰：“岂唐失信也？”回纥惭，厚礼而归之。丙戌，内出盂兰盆赐张敬寺，设七庙神座，书尊号于幡上，百官营业于光顺门，自是遂以为常。八月壬戌，吐蕃十万众寇灵武。丁卯，吐蕃上赞摩二万众寇滨州，京师戒严。滨宁节度使马林击破之。庚午，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辛云京轰，以王进领河东节度使，于如故。九月壬申，命郭子仪将兵五万屯奉天，以备吐蕃。丁丑，济王桓轰。壬午，朔方骑将白元光击吐蕃，破之。壬辰，元光又破吐蕃二万众于灵武。凤翔节度使李抱玉使右军都将临洮李成将兵五千击吐蕃。成曰：“以力则五千不足用，以谋则太多。”乃将千人出大镇关，至临洮，屠吐蕃定秦堡，焚其积聚，掳宝帅荣木古冢而还。吐蕃闻之，是灵州之围而去。戊戌，京师解严。颍州刺史李护以是武华伯节度使灵狐章，章使节度判官姚氏暗行颍州，引代护领州事，且曰：“护不受代，即杀之。”护知之，因激怒将士，使杀士，与士同死者百余人。护走依河南节度使田神公于汴州。冬十月乙巳，张表言其状，护亦上表自理。上命给事中贺若察往案之。丁卯，郭子仪自奉天入朝。十一月丁亥，以幽州留后朱熹才为节度使。郭子仪还河中，原在以吐蕃连岁入寇。马林以四镇兵屯滨宁，力不能拒，而郭子仪以朔方重兵镇河中，身居腹中无事之地，乃与子仪及诸将议，喜临镇荆州，而使子仪以朔方兵镇滨州，曰：“若以边土荒残，军费不给，则以内地租税及运金帛以助之。”诸将皆以为然。十二月己酉，袭马林为泾原节度使， 以宾宁庆三州立朔方。临新往城荆州，以都虞后段秀实指滨州留后。初，四镇北庭兵远赴中原之难，九羁旅朔迁徙。四镇立汴、国、凤翔，北庭立淮、绛、夫，然后至滨，颇积劳弊。即徙荆州，众皆怨匪。刀斧兵马使王同之谋作乱，妻以心有旦警言而发。前夕有告之者，秀时杨照长漏者怒之，以其失节，令每更来白，折言之数刻，遂四更而属，同之不果发。秀时欲讨之，而乱计未露，恐军中以起冤。告者又云：今夕欲焚马房草，引救火谋作乱。中夕火国起，秀时命军中行者皆止，作者勿起，各整部伍，严守要害。同知白请救火，不许。即旦，捕同知及其党八人，皆斩之。下令曰：后袭者卒，留言者行。遂徙于京。癸亥，西川破吐蕃万余众。平卢行军司马徐杲将卒三千人驻濠州不去，有亏淮南役。淮南节度使崔元领副使元成张万福设濠州刺史。杲闻即提卒去，至当涂。是岁上召万福以为河州刺史、行营防御使，讨杲。万福至州，杲惧，移军上原，又北至楚州大略。淮南节度使韦元甫命万福追讨之，未至淮阴，杲为其将康自劝所逐。自劝拥兵继掠，循淮而东。万福被盗追而杀之，免者十二三。元甫将后赏将士，万福曰：关键常虚费衣粮，无所事，今方立小功，不足过赏，请用三分之一。四年春正月丙子，郭子仪入朝，于朝恩邀之由张敬嗣，原在恐其相结。密使子仪军吏告子仪曰：朝恩谋不利于公。子仪不听，吏亦告诸将。将士请中甲以从者三百人。子仪曰：我国之大臣，彼无天子之命，安敢害我？若受命而来，汝曹欲何为？乃从家童数人而往。朝恩迎之，惊其从者之约。子仪以所闻告，且曰：恐樊公经营耳。朝恩抚膺捧手流涕曰：非公长者能无疑乎？壬午，留李护于宜州。宜有郭子仪还河中。辛卯，赐李护死。二月壬寅，以京兆之好志，凤翔之林有普润立神策军。 从于朝恩之情也。杨子林既败还泸州，招聚亡命，得数千人，沿江东下，声言入朝。福州守捉使王守先伏兵黄草峡，子林西擒之，击守先于中州，守先仅以身免。子林遂杀夔州别驾张忠，据其城。荆州节度使魏伯玉欲结以为援，以夔州许之，魏之请于朝。阳曲人刘昌义说子林遣使意却请罪，子林从之。以四，以子林为峡州团练使。初，仆固怀恩死，赏怜其有功，至其女宫中，养以为女，回纥请以为客敦。夏五月辛卯，册为重辉公主，假回纥可汗。壬辰，遣兵部侍郎李韩送之。韩奏辞部郎中余乡董进为判官。六月丁酉，公主辞行，至回纥牙帐。回纥来言曰：“唐与我为誓，马既入而归我会不足，我于使人乎取之。”韩惧，不敢对。是进，进曰：“吾非吾马而与尔为誓，为尔赐不计多乎？尔之马遂至，吾属皮而归资，边吏请至节也。天子念而有劳，故下诏尽侵犯。诸戎为我大国之耳语也，莫敢教焉。尔之父子宁而畜马繁者，非我谁使之？”于是其众皆还尽拜。既又相率南面续拜，皆举两手曰：“不敢有益大国。”戊申，王进表让副元帅、都统、行营使。辛酉，郭子仪自河中迁于滨州，其精兵皆自随。于兵使皮将将之，分守河中、灵州。军士久加河中，颇不乐喜，往往自滨逃归。行军司马严颖领刘府、西卜德、朱祁渠帅，众心乃定。秋九月，吐蕃寇灵州。丁丑，朔方留后常清光击破之。河东兵马使王无纵、张凤章等事功交检，以王进书生易之，多为约束。仅受诏发兵役延州防秋，遣吴纵、凤章将部骑三千赴之。凤章逗留不进，吴纵托他事擅入太原城，进悉擒斩之，并其党七人，诸将汉吏者殆尽，军服使安。冬十月，常谦光奏吐蕃寇鸣沙，首尾四十里。郭子仪遣兵马使浑坚将锐兵五千救灵州，子仪自将进至庆州，闻吐蕃退，乃还。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鸿渐以及辞位，人参许之，以害薨。鸿渐病甚，令僧削发， 一令维塔以葬。丙子，以左仆射裴冕同平章事。初，元载为新平尉，冕常见之，故载举以为相，以利其老病易治。受命之际，捣五铺地，载屈而服之，代为谢辞。十二月戊戌，冕薨。五年春正月己巳，羌酋、白对鹏等各率部落内属，关君荣宣慰处置使、左监门卫大将军兼神策军使、内侍谏于朝恩专点进兵，宠任无比，赏常与议军国事，事清朝野。朝恩好于广作自谈时政，领武宰相，元载虽强辩，亦拱默不敢应。神策都虞后刘希先、都知兵马使王驾鹤皆有宠于朝恩。希先说朝恩与北军治愈，使方士恶少年罗告复士，诬以罪恶，捕系地牢，训略取服，即没其家资入军，并分赏告捕者，地在禁密，人莫敢言。朝恩每奏事，以毕允为妻，朝廷正事有不遇者，则怒曰：天下事有不由我者也？上闻之，由是不义。朝恩养子令辉上幼，为内疾使，义律与同列奋争，归告朝恩。朝恩明日见上曰：臣子官卑，为柴被所凌，岂赐之子衣？上未应，有司以执子衣于前，令辉服之拜谢。上强笑曰：而服子大遗趁，心欲不平。元载策之上旨，成见奏朝恩专自不轨，请除之。上意之，天下共怨怒，遂令载为方略。朝恩每入殿，常使射生将周浩将百人自卫，又使其党陕州节度使黄甫温卧兵于外以为援，载皆以众怒截之，故朝恩阴谋密语，上一一闻之，而朝恩不知觉也。辛卯，载为上谋，袭李抱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以温为凤翔节度使，外重其权，使纳温以自助也。载又请割梅、国、宝鸡、户、周至、李抱玉、兴平武功、天兴扶风、李神策军。朝恩喜于得地，殊不以载为余，骄横如故。人臣加河南尹张延赏为东京留守，把河南等到副元帅，以其兵主留守。延赏家珍之子也。二月戊戌，李抱玉喜镇周至，军士愤怒，大略凤翔方士，数日乃定。刘希先颇觉上意义，以告于朝恩，朝恩使一句，然上每见之，恩礼一隆， 朝恩亦以此自安。皇甫温至京师，原在留之未遣，因与温及周浩密谋诛朝恩，既定计在白上。上曰：善图之，勿反受祸。三月癸酉，寒食，赏至酒宴贵尽于晋中，在守中书省。宴罢，朝恩将还营，赏留之议事，因择其意图。朝恩自辩，与颇背慢，好于左右擒而易杀之，外无知者。赏下诏，罢朝恩、关君荣等使，内事见如故。诈云：朝恩受诏乃自缢，以尸还其家，赐钱600万以葬。丁丑，加刘希先、王驾鹤御史中丞，以慰安北军之心。丙戌，设京畿细求，命进士朝恩党羽，且曰：北军将士皆朕爪牙，并宜仍旧。朕今亲御禁旅，勿有忧惧。己丑，罢杜之使及关内等道转运长平、盐铁使，其杜之士为宰相领之，敕皇甫温还镇于陕。原在祭诸于朝恩，上宠任义后，在岁志气交易，每重中大言，自谓有文武才略，古今莫及，弄权武志，正以会成，见齿无度。吏部侍郎杨婉点选平允，幸戒职，不复在。岭南节度使徐浩贪而宁，清南方真祸以会在。在以晚为国子祭酒，引浩代之。浩越州人也，再有丈人自宣州来，从在求官，再夺其人不足任事，但赠河北一书而遣之。丈人不悦，行至幽州，死发书示之，书无一言，为署名而已。丈人大怒，不得已事业怨聊，判官文有再书，大惊，立白节度使，遣大教以相授书，管之上舍，留宴数日，辞去，赠捐千匹，其威权动人如此。下四月庚子，湖南兵马使臧介杀观察使崔贯，李州刺史杨子林起兵讨之，取路而还。泾原节度使马林吕素本镇荒残，无以善军，上逢李抱玉以正颖二州让之。以四，以林兼正颖节度使。庚申，王进自太原入朝。癸未，以左羽林大将军新京稿为湖南观察使。京南节度使魏伯玉遭母丧，六月戊戌，以殿中见王昂代之。伯玉讽大将杨树等拒昂留己。贾银召起复伯玉镇京南如故。秋七月，京畿畿米斗千钱。刘希先内常自疑，有不逊语， 王驾鹤以闻，九月辛未，赐西先死。吐蕃寇永寿。冬十一月，郭子仪入朝，赏西之原在所为，以其任政日久，欲权始终，因独见深戒之，在犹不圈，赏犹是稍恶之，再以礼密有宠于上，祭之，言米常与亲故宴于北军，与余朝恩亲善，宜知其谋。上曰：北军密之故立也，故朕使之就见亲故。朝恩之诸，密亦欲谋，请勿以为宜。再与其党攻之不已，会江西观察使魏少游求参佐，上谓密曰：原在不容卿，朕今逆卿于魏少游所，似朕决意除在，当有信报卿，可述庄来。乃以密为江西判官，且主少游使善待之。六年春二月壬寅，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兼泽路山南西道节度使李抱玉上言：凡所长之兵，当自训练。今自河陇达于符文，绵亘二千余里，抚育至南，若吐蕃到绵陇俱下，臣保固千陇，则不救良民；进兵符文，则叩逼官府，首尾不善，进退无从。愿更则能臣委以山南，使臣得专备陇底。诏许之。郭子仪还滨州。岭南蛮酋梁崇谦自称平南十道大都统，据荣州，与西元蛮张侯夏勇等联兵攻陷长邑。前荣管经略使袁杰等皆寄至苍梧，经略使王弘至滕州，以私财募兵，不数月斩贼帅欧阳圭，持意广州，见节度使李勉，请兵以赴荣州，勉以为难。弘曰：大夫如魏侠出兵，但其移迭诸州，扬言出千兵为援，既借声势，亦可成功。勉从之。弘乃与益州刺史陈仁璀、滕州刺史李小亭等结盟讨贼。弘募得三千余人，破贼数万众，攻荣州，拔之。擒梁崇谦，前后大小百余战，尽赴荣州故地。分命诸将袭西元蛮，赴玉林等诸州。先是，番禺贼帅冯崇道、贵州叛将朱继时皆据险为乱，陷十余州，官军讨之，连年不克。李勉遣其将李观与弘并力攻讨，西斩之。三月，五岭皆平。河北汉米斗千钱。下四月己未，李州刺史杨子林入朝，赏优接之，赐名游。庚申，以典内董秀为内常侍。 吐蕃请和，庚辰，遣兼御史大夫吴损使于吐蕃。成都司路李少良、尚书言原在兼赃殷事，上至少良于客省，少良以上语告友人为讼。殿中侍御史陆廷以告在，在奏之，上怒，下少良、宋廷、御史台狱。御史奏少良、宋廷凶险必周，离间君臣。五月戊申，敕赴京兆，皆杖死。秋七月丙午，元再奏，凡别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，起令吏部、兵部无得检勘，从之。时在所奏你多不遵法度，恐为有私所薄故也。八月丁卯，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将兵二千屯奉天防丘，上议宴原在所为，思得士大夫止不阿附者为复心，见收在权。丙子，内出致书，以浙西观察使李希云为御史大夫，宰相不知，在尤氏稍处。九月，吐蕃下青石岭，军于挪城。郭子仪使人遇之，明日隐退。是日，以尚书右丞韩晃为户部侍郎，判度之。自兵兴以来，所在赋敛无度，仓库出入无法，国用虚耗。晃为人廉勤，精于布领，作赋敛出入之法，欲下严急，力不敢欺。一直连岁丰壤，边境无寇，自是仓库蓄积始充，晃修之子也。七年春正月甲辰，回纥使者擅出鸿胪寺，掠人子女，所思尽之，殴击所思，以300骑犯金光朱雀门。是日宫门皆闭，上遣中使刘清潭谕之，乃止。三月，郭子仪入朝，丙午还滨州。下四月，吐蕃5000骑至灵州，寻退。五月乙未，赦天下。秋七月癸巳，回纥又擅出鸿胪寺，逐长安令邵岳至寒光门街，夺其马，岳乘他马而去，弗敢争。卢龙节度使朱熹采即得位，背慢朝廷，残虐将卒。孔目官李怀苑因众怒，四箭杀之，众未知所以。经略副使朱此迎于城北，其弟涛将衙内兵遣使100余人于众中大言曰：“节度使非朱副使不可。”众皆从之。此遂全之留后，遣使言状。冬十月辛未，以此为检校左常侍、幽州卢龙节度使。十二月辛未，至永平军于华州。八年春正月，昭义节度使、相州刺史薛松轰，子平年十二，将士协以为帅，平为许之， 继而让其叔父恶，夜奉父丧，逃归乡里。壬午，至以恶之留后。二月壬申，永平节度使灵狐张轰，张成华伯离乱之后，治军劝农，抚领充实，使藩镇率皆跋扈，独张共赴未尝缺，遂遣兵3000以京西防秋，自积粮食，道路攻溃皆不受，所过秋毫不犯。及笄，召长书记高阳齐应与谋后事，应劝张请代人，遣子归私地，张从之，以表称喜于朝恩，迫使朝议，欲略华州，臣不听，由是有隙。及朝恩诛，执臣寝疾，是以未得入朝，生死愧负，臣今必不起，仓库蓄木，先已封籍。军中将士、州县官吏安堵待命。福建吏部尚书刘晏、工部尚书李勉可委大事，愿速以待臣。臣南建等今乐归东都私地。张轰将士欲立谏，谏誓死不从，举家西归。三月丙子，以李勉为永平节度使。吏部侍郎徐浩、薛庸皆原在王进之党。浩窃弟侯莫臣夫为美元尉，号主京兆尹杜季须以知意奏忧，又主庸拟长安尉。夫参台，御史大夫李七云合奏其状，斥礼部侍郎万年余少等案之。少奏庸罪在赦前，应原除，上怒。下五月已有，贬号明州别驾，庸西州刺史。丙戌，贬记杭州刺史，少贵州长史。朝廷稍肃。辛卯，郑王邈薨，赠昭敬太子。回纥自乾元以来，遂求和事，每一马役40间，动至数万匹，马皆弩疾无用，朝廷苦之，所事多不能尽其数。回纥待遣济治者，常不绝于鸿胪，至是上欲悦其意，命进士之。秋七月辛丑，回纥辞归，载刺卫及马驾，共用车1000余乘。八月己未，吐蕃60000骑寇灵武，见秋驾而去。辛未，幽州节度使朱慈遣帝涛将5000精骑以荆州防秋，自安禄山返，幽州兵未尝为用。涛至，赏大喜，烙赐甚厚。壬申，回纥复遣使赤心，以马1000匹来求护士。九月壬午，寻州刺史哥舒晃杀岭南节度使吕崇奔，据岭南反。癸未，晋州男子荀摩以麻鞭发，持竹筐尾席，哭于东市。人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愿献30字， 一字为一事，若言无所取，请以洗果尸注筐中，弃于野。京兆以闻，上召见，赐新衣，管于客省。其言团者，请罢诸州团练使也。兼者，请罢诸道监军使也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史父子立祠堂，谓之四圣，且求为相。上令内侍孙之谷因奉使讽令毁之。冬十月甲辰，加承嗣同平章事以包之。灵州破吐蕃万余众，吐蕃众十万靠精兵。郭子仪遣朔方兵马使浑坚将部骑五千拒之。更深战于一路，兼登黄背原望鲁，命巨显部巨马以备其迟突。宿将史抗、温儒雅等亦轻坚，不用其命。兼赵使击鲁，则以醉矣。见巨马曰：“野战，乌用此为。”命撤之。敕骑兵冲鲁阵，不能入而反，鲁逆而成之，官军大败，士卒死者十七八，居民为吐蕃所掠千余人。甲子，马林与吐蕃战于盐仓，又败，林为鲁所隔，戴沐未还。泾原兵马使交令禅等与败卒争门而入，或劝行军司马段秀实常常聚守。秀实曰：“大帅未知所在，当前击鲁，岂得苟自全乎？”召令臣等让之曰：“军法失大将，麾下皆死，诸军望其死也。”令臣等惶惧，拜请命。秀实乃发城中兵未战者西出，阵于东原，且收散兵，为将力战状。吐蕃未知，稍却。既夜，林乃得还。郭子仪召诸将谋曰：“败军之罪在我，不在诸将。然朔方兵精闻天下，今为鲁败，何策可以雪耻？”莫对。浑坚曰：“败军之将不当负御意，然愿一言今日之事，为礼坚罪，否则再见任。”子仪赦其罪，使将兵驱诸挪。鲁既破官军，欲掠千陇。延州刺史李国臣曰：“鲁常胜必犯交击，我挤其后，鲁必反顾。”乃引兵驱秦原，鸣鼓而西。鲁闻之，至百城，反。浑坚邀之于隘，仅复得其所掠。马林亦出精兵袭鲁辎重于潘原，杀数千人，鲁遂遁去。乙丑，以江西观察使陆四公讨哥舒晃。初，原在常为西州刺史，指河西陇右山川形势。是时吐蕃朔为寇，在言于上曰：“四镇北庭，既至荆州，无险要可守。陇山高峻，南连秦岭，北抵大河， 今国家西境近攀援，而吐蕃属崔沙堡，元州居其中间，当陇山之口，其西皆坚木固地，草肥水美，平凉在其东，独耕一线，可给军食，固垒尚存，吐蕃弃而不居。每岁盛夏，吐蕃畜牧青海，去塞甚远，若长剑助之，二旬可避。以京西军戍元州，以郭子仪军戍荆州为之根本，分兵守石门、木匣，渐开陇右，进达安西，据吐蕃腹心，则朝廷可高枕矣。并图地形限之，密遣人出陇山商夺公用，会变宋节度使田神公入朝，上问之，对曰：行军料敌，速将所难，陛下奈何用一书生语，欲举国从之乎？在寻得罪，使遂寝。有司以回纥赤心马多，请示千匹。郭子仪以为如此逆其意太甚，自请书一岁俸为国示之，赏不许。11月戊子，命示6000匹。